自驾壮美滇藏线，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，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一看墨迹于胸，果然死了，赶紧跳过来，把老哥哥镇东侠、二哥侯杰、铁掌李元三个人的穴道都给解开，这三个人这才恢复了正常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好险好险呐！四侠到了莫奇雨修近前，踢了他两脚，一看死定了，这才放了心。但是佟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说莫欺于秀啊，尽管你的武艺盖世绝伦，但是你不走正路，自食其果。那三侠也不住的赞叹。铁掌李元过去把张方抱起来，爬在前心捶打后背，好一阵呼唤，张芳这才明白过来。 哎，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死没死？ 谁死没死？ 老道 早死多时了， 是吗？ 张芳揉揉眼睛，站起来一看，莫奇雨修仰面朝天在那躺着，血流满地。一看果然死了，张芳把大锥子一晃过来，噗噗又捅两锥子。佟林一瞪眼，你这车何苦？ 我恨他，哎呀，他把我吓得好悬，没拉到裤子里头。我叫他恨，我说你起来，咱俩大战800合。 镇东侠也把脸往下一沉，你这孩子嘴怎么这么贫呢？都死了能起得来吗？ 他把我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之后几个人来把年大人进去了，一看年羹尧也恢复了平静，手捻虚髯正看着他们。佟林一躬扫地，大人您受惊了，卑职一步来迟，险些发生意外。海川，各位侠客， 你们来的一点都不晚。这是没发生什么事儿，即使发生意外也是我自己找的，与你们毫无关系。海川呢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你看你出手如电，把恶道打翻在地，张方手疾眼快，把他置于死地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表扬了同林众人一顿。但这事儿远没有结束，抬头往院里看，院里战斗异常激烈，西方大侠于成率领小弟兄正跟杜清风等人展开一场血战。院里边是混战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兵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怒吼声，怒骂声，杂乱的脚步声就混在一块儿，杀别的跑的听他听他啪啪啪别的跑的兔崽子听他的。佟林不敢耽搁，让铁掌李元、二哥侯杰保护棉的人，他跟东侠带着张方飞身行跳的远。佟林把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一晃，抖丹天喊一声呀呆杜清风，尔等休得猖狂，佟林在此。喊一嗓子干嘛？给敌人打个招呼，这一嗓子真灵验。再看剑山蓬莱岛的党羽，听说佟林到了，一个个喝得胆裂魂飞，哇，四散奔逃。要想抓活的，抓旁人行，抓杜清风，抓诸葛宏图和燕雷谈何容易。他们仨还有飘八海是夺路而逃，领着一部分人逃回剑山蓬莱岛。尽管如此，官府的人还抓住18名俘虏，这小头头余惹的受重伤的死的遍地都是啊。棉的人赶紧调动军队，参将铁山领着500铁甲军赶到出事地点，把嫖妓店就给封锁了，进行清查。在这耽搁3天时间，这才把叛匪肃清，嫖妓店正式被官军接管。年的人呢，这才回到建州。这几天的功夫，再看年羹尧两腮深陷，眼珠子发红啊，明显的消瘦。再看佟林，眼角的鱼尾纹都出来了，眼壳也塌进去了。这就叫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那旁人毕竟是帮忙的，年羹尧和佟林则不然。年羹尧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，有什么事都得找他。那佟林奉旨的随行委员，肩头上千斤重担，能不操心吗？等回到建州之后，出榜安民，拨下不少粮食运到嫖妓店赈济灾民，同时把那个行迹可疑者一律逮捕，严格审查，换上了保险的人，人事进行了大调动。通过这件事情之后，年的人 召开了一次会议，所有的侠客全都参加了，小弟兄们作为列席在旁边听着。年的人把这几个月以来所经所遇的事情做了一番总结，而后向大家庄重宣布，朝廷旨意已下，最迟在年末也要攻破剑山，扫平叛匪。这是皇上向我们提出的要求，时间短促啊。那么从现在算起，顶多还有两个月零十天的功夫，能不能把剑山扫平，能不能消灭英王富昌及其党羽，这玩意儿谁也心里没底呀。希望各位各抒己见啊，大伙发言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的呢希望马上调动军队攻打剑山，这样来得痛快。有的人反对，认为剑山经营多年，土邦铁壁，易守而难攻，我们得搭上多少人能打得进去，那样做太冒险了，而且也没有胜利的把握。有人主张派细作进去卧底，来个里应外合破剑山，还有人主张通过我们朋友的关系派人到里边分化瓦解他们。总而言之，说什么的都有吧。年的人在这静静地听着，佟林一句话也没说。等呛呛了快两个时辰了，年羹尧也有点乏累了，问佟林：海川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好呢？大人，两个月零十天就要扫平剑山，的确困难重重，但事在人为，就看我们怎么干。我的意思，最好是派人进山卧底，这是上策。古往今来，这卧底这一招是最厉害不过，但是派谁去卧底，这个人选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拿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，都是熟脸的，跟剑山的贼久打交道，人家闭着眼睛听我们的声音都知道谁是谁，这根本不能卧底，必须得找个生脸的，他们没见过的不熟悉的人，而这个人又是我们的人，又是可靠的人，还得有能耐，还得有经验，还得有智谋，这人上哪儿选去？难呐。还有几十天的时间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尽管这一招好，很难付诸实施。另外我还想到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现在我们光说打剑山攻剑山，究竟剑山有多大的实力，里边实际上是什么情况，我们还不完全了解，仅知道个粗枝大叶而已。我的意思，头一步应当派得力之人夜探剑山，把里边的详情摸清楚，我们做到心里有数，然后再打就有取胜的把握，不知大人以为如何？各位听见没听见？还得说海川呢，海川呐，你可老练的多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如此高的计谋。 这两条我全同意。第一条，各位，咱们物色人选啊，大家推荐，看看谁可以进山卧底，这是一。再有，海川说的对，得派人夜探剑山蓬莱岛，把里边交通情况、布防情况、人员配备情况等等详情刺探出来。我说各位，哪位自报奋勇去一趟剑山？大伙一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半天没言语。什么原因？害怕。你别看西方家于城那么高的身份，镇东家、北家、南家啊等等众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平常交手打仗行，独挡一面可以，干这种事儿干不了。那剑山那叫龙潭虎穴，你别看无形大剑死了，跟他相似的人有的是，还有云台剑客燕普、一目了然僧、石头僧、三阳观的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、谭桂林、18名宿将、24名战殿将军，拉出哪一个来都不简单。这是知道的，不知道的呢？你知道还有多少高人？进剑山把详情摸出来，摸不出来，这玩意儿不敢接受这个任务，所以好半天大家都没说话。镇东侠看看身旁的同龄，海川吗？既然你提出的主意，可能你心里有数吧？你说派谁去合适呢？嘿，大人，老哥哥，我办了一件不应该办的事儿。哦，海川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是先斩后奏啊！我已经把人派出去了，他已经赶奔剑山蓬莱岛了。是吗？你派的是谁？大人，请您恕罪，现在还保密，到了时候大家就清楚了。 嗨，年的人心说这佟林真行哎，你看干这种事不跟我打个招呼，当然了，事关重大，恐怕走漏消息，在一定的程度保点密是应该的，但你跟别人保密，跟我你不能瞒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便细问，可大伙瞅着也不缺人，佟林把谁打发走了，真是难猜难解，怎么问佟林也没说。正在这时，并太岁张方在旁边说话了，本来他是列席，没资格发言，但张方脸皮厚，你只叫我听，我有话就得讲。大人、师叔、各位老前辈，我插两句可以吗？年的人点点头，张方，有话你就说吧，今天破例。是。他也不洗外，拉巴椅子他也坐下了，二郎腿一弹，晃着夹扁头。哎，这个方才我在旁边坐着这么一听啊，不管哪一位说的都是尽情尽理，我听着谁说的都对，尤其我师叔佟林说这两条就更对。关于什么人进山卧底的事情，我也把人物色好了，只是考虑的不太成熟啊，等我想好了我再举荐出来，大伙看合适不合适，不合适就把它否了，再另选旁人啊，这个事搁在一边， 说第二件，刚才我师叔说了，他已经派了得力的干员进剑山卧底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派的是谁啊。那么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想起件事儿来，我打算逃一支令，我赶奔剑山蓬莱岛，我去一趟。我干嘛去呢？我打算把咱们抓的18名俘虏，还有无形大剑莫七余修的尸体，给他送回剑山。顺便我摸摸剑山的情况，不知道大人和师叔各位老前辈以为如何？众人一听啊，刮目相看。我叫张芳怎么了？有病了？平时有的时候是胆小如鼠，今儿个自报奋勇要去剑山，而且还去送俘虏，送无形大剑的尸体，你还想活不想活？剑山的人要看见你张芳，就得把你粉身碎骨，拿墨把你淹了，拿刀把你刮了，拿油锅把你炸了。不知道这小子怎么想的，年大人也为之一惊。哦，张芳，现在入冬了，天气寒冷，大概你感冒了吧，是不是有点发烧啊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。张芳气得把脑袋一扑了，哎哎，我大人，我身体状况良好，我也没感冒，我也没发烧，您是不是以为我信口胡说呀？哎，也难免是吧。您听听，我把我的原因道理讲说讲说。现在朝廷让咱们2个月多点的时间就扫平剑山，这玩意儿强人所难呢。可是呢，皇上嘴大，咱们嘴小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们到时候要办不到，等于抗旨不遵，不仅大人得担责任，我们在座众人也不光彩，是不是呢？时间紧迫，我们就得多动动脑子。我是在这种前提下想出这么个高招，当然我要去的确凶多吉少，那剑山蓬莱岛都是我的人，什么人都是我的仇人，都把我恨透了，也可能九死一生，也可能去了就死，但是上为大清的江山社稷，下为老百姓，我死算得了什么呢？为国捐躯也能流芳千古，将来背不住给我立个祠堂，塑个神像，哎，有人给我烧骨香，捣鼓捣鼓我这些丰功伟绩，那么我不也算没白活吗？我爹他老人家也显着光彩，我说爹您说是不？张子美在旁边坐着，张子美气的恨不能撤他一顿嘴巴子，踢他一顿定根脚，心说连的人说的真不假，你就是发高烧，烧的你胡说八道，在座的这么多高人谁敢干这种事？你大言不惭，摇头晃脑，别出心裁，你装什么大瓣蒜？可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。他一看张芳还充满信心呢，老侠客没言语。张芳呢朝他爹一眼，接茬说，我说大人师叔各位爹老伯父兄弟，一说话这个麻烦，面面俱到，最后才说，这事儿我盘算了不是一天了，